雷蒙猛喘着呼吸，看着自己粘稠的手掌。 你这，我他妈真是，妈的！ 起身去洗手间，把手冲洗干净。雷少爷又清洗了把脸，清醒下。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刚刚是被秦锦城给勾引了。再出来的时候，秦总已经把自己收拾干净，绑在手上的领带不知道怎么已经被他解开，此刻正被他拿在手上把玩。看到雷猛出来，他冲他抬了抬下巴， 过来。 命令的语气却温柔的一笔，雷蒙弯着嘴角扫了他一眼，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一身规整，连发丝也没有凌乱分毫，冷冽的面孔，深邃的双眸，贵气又严谨，谁能想象得到这身君子皮下的禽兽心？那张情动之下的闷哼脸与这张冷冽的面孔重合，居然不让人觉得违和，反而有种蛊惑人心的魅力，勾人于无形。论撩人的手段，秦总还是要更胜一筹。总觉得自己美得天下无敌的雷少爷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输了，还输得心甘情愿的那种，输了身体不说，现在连心也丢了。 真他妈的！ 雷猛低斥了一句，举步朝男人走近。男人逆着光站在他面前，像是最完美的男神。他就是最完美的男朋友，这辈子唯一的。 有事儿？ 雷少爷心里承认自己输了，但不代表面子上就要表现出来。他扬着眉，还是那张倨傲不羁的脸，不可一世的大少爷。秦锦城心尖的弦儿被人给撩拨了一下，震颤不停，嘴角荡开了一抹笑，这个男人他宠了。伸手把领带重新套回雷猛的衣领上，他修长的手指灵活地打着圈，很快漂亮的领结便打牢了。他伸手轻轻地抚平雷猛衬衣上的褶皱，又伸手把他打湿的鬓发轻轻地顺了顺，仰脸再在他唇角安抚的一吻，在雷少爷失神的时候牵着他的手回到办公桌前。 说正事。 雷蒙愣了两秒，接着便笑了，笑得停不下来。 秦锦城真他妈能装。 被骂了的秦总手上的笔拍在桌子上，眸色危险地落在雷少爷的脸上。 你想继续？ 他的目光带着钩子，从他的领口开始慢慢地往下，快要把他扒得无法见人了。雷少爷赶紧长臂一挥，严肃地说道， 不说正事。 迅速敛去的笑意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种错觉。秦锦城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失望，心想 到底谁更能装， 内心咆哮模式开启，没能继续还挺可惜的。就是这办公室的沙发稍微的小了点，看来回去后得订张大点的沙发送过来，方便下次。雷猛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写着，你他喵的还想有下次，别盯着老子沙发看了， 又看不到你的子孙后代。好吧，说正事儿。秦总念念不舍地收回了目光，雷蒙把手里的合同递给他。 这个你先看一眼，这里是关于秦氏的注资合同。早上时间紧，我就让邹瑜先草你了一份，你要觉得哪不合适，我们再改。 这个不急，我们来说点别的。 秦锦城把合同推还给他，走过去找回自己带来的公文包，从里面翻出一张规划图，还有几份手写的资料来。雷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在他走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把办公桌腾出一块来给他放规划图。 市区的最新规划消息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我们来说说燕郊那处地的开发事宜。 等会儿，这事儿这么急吗？ 雷蒙有点懵，他其实还没从这份喜悦中回过神来，总觉得这个消息有点不真实。虽然当初他研究京市规划图的时候，有 60% 的把握燕郊能成为新的城市中心，但这才短短5年不到的时间，这件事情就被证实了。尤其是在雷氏这个关键时刻，带来的冲击还是让他有些爽到无法形容，好吗？秦锦城点头。 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。它决定着我们两家公司未来10年内在京市商圈的地位。 啊，那行吧。你给了我不少钱，你现在还有钱吗？ 雷猛觉得自己问了一句傻话。秦锦城一看就不是那种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呢？秦锦城抬手在他脸上抚了一把，本来应该是打算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碰到他脸的时候就改变了主意，或许是雷少爷的皮肤实在是太嫩了，让人不忍心下手吧。哼，屁的不忍心，他咬人的时候还挺忍心的，明明就是色好吗？ 钱不是给你的，那叫投资，而且年底的时候你得双倍还我。 你怎么不去抢？ 雷蒙被气到不行，扔了笔就不想理人了。秦锦城绕过办公桌走到雷蒙身边，提着他领子把人给拉了起来。 不抢，我光明正大的赚钱，雷少爷有意见？ 雷蒙总觉得事态的发展有点不太对，意识到秦锦城要做什么的时候，男人已经老神在在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办公椅上了，而且还顺手地把他给拉坐到自己的腿上。 这坐大腿是什么鬼？太羞耻了。 雷蒙侧身拉过旁边的椅子就挪了过去。秦锦城倒也没多反对，只是斜睨着眼睛看了他一眼，很快又把目光投向了桌子上的规划图。雷蒙凑过去指着某处说道， 这里就是上次打赌赢回那个废工厂，还和这边这一块连成了一片，面积远超现在在京市的 CBD。 你打算在这建什么？ 商城、写字楼什么都行，先看看地铁口开在哪里。 秦锦城蹙了一下眉，不过很快又散开，他伸手把雷猛拉到自己身边，对着他的脸说道， 你手头的那几个项目必须在半年内盈利，资金全部回收之后不要再接别的项目。 雷猛听得心惊胆颤的， 你不会是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我这几个项目上了吧？我倒是要是亏了。 不可能，我相信我的眼光，而且我不准你亏。 好一副霸道总裁的口气，不过雷蒙他喜欢这种被人肯定而且强势的维护着的感觉，很温暖。邹宇等了老半天也没等来雷总的召见， 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去敲门。手才刚落下去一下，第二下还没下去，门便从里面开了。雷蒙看了他一眼，便说道： 窦宇，你去把我们公司的盘子整理一下，看看有多少项目是在盈利的，每年收入有多少。另外，预估一下近期投资的项目要多久以后开始盈利，资金最快回收是什么时候。 交代完这些，见邹瑜一脸懵逼地愣在原处，接着又说道： 哦，还有，通知下去，下半年内不要再接任何大型项目，项目完结以后，员工全部招回来，我有别的安排。 邹瑜搓了搓手，说道： 是要做燕郊的项目吗？ 知道还问啊，还不快去。 哦， 邹瑜一脸兴奋地跑走了，早忘记了来敲门的目的。雷蒙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一阵郁闷。 他刚刚好像是来找我的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没说就走了？ 秦锦城上前把他拉回办公桌前，眼神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不是你让他走的。 哦，是啊，那我们接着研究。 不了，今天累了，先说点别的。 雷少爷一脸郁闷。 秦总，你是这么做生意的？真不知道你靠什么发家的，就这种态度你能赚到钱啊？ 秦锦城慵懒地瘫在椅子上，挑着眼角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靠脸啊，毕竟我长得这么好看。 不要脸。秦锦城总算知道以前跟着他一起混的那些人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了，怪不得他这一倒便是众人推的。